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刀光剑影举作金，英雄喋血斗坚硬，金缕曲断成绝响，壮志未酬冷画屏。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台上唱得热闹，突然背后有人断喝：好身手，我来会会。只见那人铁塔一样立着，大刀横在胸前。 刺客！ 那些文武官员闲杂散客可是再也坐不住了。这个刺客颇有些年纪了，白须飘飘，黑脸膛上风霜凛冽，一见便是那硬朗了得的角色，一场厮杀再也免不了。刀剑不长眼，谁也不想当屈死的冤大头，争先恐后的往外面撤退。程令海悠然地欣赏着青衣的水袖舞，一面把手伸到背后，抽出一根乌黑的针，指着面前的尸首： 刚才你便已使用着暗器伤我，那时我尚在分心与他斗，你都不曾奈何了我。我猜你功力尚不如他，怎么现下来送死？京师青龙堂声震江湖的杀手帮派竟然一下子送上风雷殿三长老的人头，这份厚寿大礼未免也太大了点儿，我可还不起啊。 老刺客厉声道：程令海，你休要得意，大不了我把这老命送在这里，又怎容你这样的奸佞逍遥世上。 程令海站起来，转身拱手，朝那刺客深鞠一躬： 惭愧，惭愧啊。 话音未落，一掌已然凌空劈到，直击刺客的腰穴，手法狠辣迅捷，锐不可挡。那老人早有所料，滑开一步让过了掌风，就是大刀一抡，刷刷刷几下，周身舞得密不透风，程令海也不得不退了退，摆出一个架势。 于是两人对峙着， 周围的看客早走了个干净。程令海舒了一口气，柔身而上，变掌为爪，指向老人的天灵盖罩下，立时要取他性命。 老人大刀在头顶一抡，削向程令海的手腕，同时一翻身，右脚飞起，去踢他的脸颊。程令海急忙回手抓他的脚踝，不料这老人的功夫看似刚猛一路，轻功竟也甚是了得。这正是三长老之中的风，他顺势腾起，踩着程令海的肩膀飞过去，人未落地回手就是一刀。程令海躲闪不及，镶金绣玉的官袍撕拉成了两半儿。 程令海恼羞成怒，他转过身去，两只手掌朝着老人冰雹般的砸下。程令海从不在人前动武，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深浅。他暗地里修习的铁掌功夫果然狠辣，已臻于完美。风长老的一柄金风刀堪堪与他打个平手，半天没有胜负。忽然风长老捂住了右肩，原来被程令海抓中了一掌。程令海狞笑着，右掌就要拍向风长老的头顶，风长老大刀点地一跃而起，他在空中翻了个身，整个躯体就飘向了程令海。程令海倒转掌法抓向他胸口，忽然见他手中刀光一闪，向自己双臂缠过来。这刀法中的缠字诀是从剑术中化生出来，端得厉害。程令海忙松下攻势，双掌捂成了一团花。忽然呀的一声，程令海惨叫，向后跃开，跌倒在地。原来右腕已被风长老砍了一刀，鲜血淋漓。风长老乘胜追去，大刀劈下，可是他忽然呆住了。 程令海，你是奸计。 一只黑针插在了风长老小腹上丹田位置，不偏不倚。原是风长老的暗器，不知何时被程令海敷了剧毒，佯作受伤，趁其不备暗中要害。哪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耳。程令海一跃而起，卷起袖子，右臂上的伤其实很浅。 恨我不能手刃你这。 风长老大刀砸在地上，哐啷一声，余音不绝。程令海缓缓地踱到风长老身边，俯下身。这一回是谁叫你们来的？风长老面色铁黑。 你逃不了。 一口鲜血夹着碎了的舌头肉，红红地喷在了程令海面上。程令海大怒，一掌劈在风长老头顶，顿时脑浆迸裂。就在这时，他只觉腿上一麻，几乎瘫倒。那第二个刺客身骨俱碎地滚了过来，十个指甲深深地掐入了他的小腿肚子。程令海又惊又惧，他想不到被他置于死地的人还敢于挣扎，这是执拗的雷长老。断气之前，雷霆的双爪定格在仇人的骨头上。程令海用力地去踢去蹬，正挪腾不得，斜侧里飞过了一个巨物，是那个死了的杂役。直到此时，程令海才发现这一趟刺杀非同小可。第一个出手的殿长老，那个被白手巾里的暗力封住了穴道的，他整个人化作一柄出鞘利剑，直挺挺地刺向程令海面前。程令海见他空门大开，猜不出是何怪招。忽然隐隐听见嘶嘶嘶的声音，他似乎看见殿长老的衣襟冒着青烟。再不多想，他抓起地上风长老的尸体向殿长老砸过去，两具身体一起咚地坠下。 店长老身上的烟是越来越盛，他动弹不得，滚着嘶嘶嘶的身体奔向程令海而来。程令海慌了，他顾不得疼痛，又一把抓起雷长老尸身扑在店长老身上。轰的一声，终于炸了，三长老灰飞烟灭。程令海扑倒在桌子下面，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爬起来，看见一地的血肉模糊，分不清刺客们谁是谁。只是他用力太大，雷长老的一对利爪被他生生地扯断，十个手指还深深地镶在他的骨头里支棱着。他擦擦血迹，忽然一笑，坐下来依然听戏。戏台上青衣愣在那里，水袖儿飘飘荡荡，他已然唱到忘情之处，可蓦然回首，红娘和张生都不见了。再一看，只见台下空空，只有一些血淋淋的断胳膊断腿在地下横七竖八。于是他也赶紧转身逃了出去，只剩下琴师巍然不动，把手指按在弦上吸了音，暮色微微，城府的后花园却没有上灯，笼在一片黯然阴郁之中。风有些冷，此外寂然无声。过了很久，程令海放下茶杯，玉师傅好气度啊。玉流苏微笑，是爷您好气度。爷既然还坐在这里听琴，流苏又怎敢退却。呵呵，说得好，不敢退却，说得好啊。你看这浮尸三人流血五步，众人吓得跑了，只有你游子说不退去。当年苏静梅被我关在大牢里，打得只剩了一口气，亦是这等说。苏小姐，你倒真是有乃父之风啊。玉流苏心里一凉，手底的琴也不觉停了。原来这程令海早就知道，头脑里嗡的一声，他忽然明白了，当初曹媚娘为什么费尽周折把他弄进飘灯阁。曹媚娘本来就是他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苏静梅收养了一个才貌双全的义女，他是当年我最可怕的死对头。我若连自己敌人的底细都不摸清楚，我程令海算什么爷呢？他眯上了眼睛，细细打量着女琴师。我本来呀，打算把你卖到南城最脏的堂子里，还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谁，是以好好折辱一下苏静梅。他平生所倨傲的不过是他的清白名誉，我就是要让他不仅死得难看，而且死后声名扫地。不过没有想到啊，苏家小姐真是一个硬骨头。 我看你不肯屈就，倒也有几分好奇，就让媚娘收了你。一来，程某我虽然心狠手辣惯了，也并非不懂得怜香惜玉。二来， 他瞳孔一缩，在夜色当中发出烁烁的光。 我也知道苏静梅这个人不简单，她不仅在朝中有声望，更结交了一帮江湖义士。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苏静梅虽死，难保没有人要为她报仇。我在明处，人在暗处，防不胜防啊。所以留你这个引子，也许一牵就能牵出一大串来。事实证明我没有猜错，有苏小姐在，像风尘三侠，像青龙堂，像李泽坚，这些人不是一个一个的都现出了原形吗？玉流苏听得明白，这原来就是一个局，一个早就设下了等着他往里钻的局。这些年来，他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曹媚娘和程令海的眼睛。 也难为了你，为刺杀我费尽心力。听说玉流苏一举千金，那些金银财宝大概都拿去收买杀手了。 可是苏小姐，你呀还是不如我会算计。你用了毕生的经营积蓄，不过买到一些二三流剑客，空有一腔热血，却是既逊一筹。而我只用了一副药，就买到了当今天下第一的剑客，打败了你的所有杀手。风尘三侠，说起来当年还是苏静梅的人。 苏小姐，就凭这一出，你已然败给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呢？什么丽珠花呀，桑旧亭啊，夏明啊，王谦呢、啊，也还算身手不错。不过既然我早有防备，他们还不是白白送死。我还忘了那个痴情种子谭小慧，还有地上这三个青龙堂的长老，本来早就归隐林下，偏要出来搅浑水。他们死得不值啊，其实都是被你自己出卖了。 苏小姐，你不报愧吗？ 玉流苏无言，望望地上的青龙堂三长老的遗骸，有些奇怪。他并没有再去跟青龙堂的老板徐健联系。何以青龙堂的人会再来行刺？而且竟然是堂中元老亲自出动。刚才他们刺杀程令海，他是一一看在眼里，心下又惊又急。 玉流苏微微叹了口气，青龙堂的火药味还在空气当中浓烈着，可是不过是一段琴曲的功夫，他玉流苏的所有愿望都已经幻灭。此来城府不过为了做困兽之斗，以为未必没有机会和老贼争个鱼死网破。他可没有想到程令海竟然还会武功。 这个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巨度，竟然还有一手连青龙堂三长老都奈何不了的本事。更没有料到的是，他早有防备。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机会杀死程令海了。他只是落在了这个坚硬的骨掌之中，等死。 唉，真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这功夫就得硬碰硬，比划比划见分晓。这堂堂的青龙堂三老，功夫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三刀两式就让程令海给打败了。我要是程令海，就不让什么张化兵当保镖，自己一个人搞定，这多省事啊！ 要不怎么说你是道士，人家是王侯呢？那叫摆谱。再说，看着自己恨的人违心的替自己干事儿，那才解恨呢。 你们俩行不行啊？这不叫解恨，这叫性灵扭曲。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这么干的。 哎，还是岛主高明，那个老烟贼这么折磨武林人士，这不报应来了吧？ 什么报应啊？不都让他给灭了吗？到底有没有除掉那个老贼呀？ 灵儿，你别急，虽然呀还没有除掉，但是却重创了他，而且程令海也因为这些显得有些大意了。 那又怎么样？人全死了，要我呀，我也大意。 哎，道长，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人没有死呢。 谁呀？ 张化冰。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演播白刚，录音师张笑音，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琴鸣音雅曲声哀，路转峰回天灵在，大意失惊枭雄怒，痴情长断望乡台。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 玉流苏知道程令海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揭露自己的失败。闲散的话语一层层地剥离出真相，那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只见程令海那精致的光嫩的唇角微微翘着，像是很为自己这番说辞得意。他不用动手，只是简简单单一席话，就把敌人逼入了最深重的失落和绝望之中，而他自己却得意地欣赏着。弥漫城府后花园里淡淡的杀气一下子烟消云散，那个女子垂着头，十根尖尖的手指耷拉在骨琴上，再也发不出声响。玉柳苏绝望了吗？是绝望了，但奇怪的是这种绝望让他觉得无比平静。本来他还在为行刺成功与否而忐忑不安，如今却真的是心静如止水。程令海眯着眼睛， 我不想杀你。 玉流苏恍若未闻，只有绝望到底的人才能达到这种无悲无喜大悲大喜的境界。他缓缓地站起来，解下盒下的结子，大红星星毡如一滩碧血落在脚下，亮出里面素白如银的长袍，在幽暗的夜色中如不肯熄灭的磷火一般烈烈生辉。程令海却似未见，悠然道， 虽然你恨不得食我肉擒我皮，我却还不想杀你。你的琴弹得真好，人也长得不错，所以念在你这些年也不容易，我便给你个机会，在我这盏茶喝完之前，我不叫任何人过来。说吧，他为自己续上一盏八宝茶。 玉流苏的白衣底下掖着一把匕首，他本来准备在接近程令海时将这把匕首刺入他的身体。这一招没有名字，也不需要武功，只要靠得足够近，而对方不曾防备。不过现在看来是没什么用了。程令海又端起茶杯吹了吹，放下， 玉师傅，我倒是真的很喜欢你的琴条。夜色中，玉流苏翠然一笑，忽地捧起了阴雅琴。程令海不由得微微一愣，只见冰弦闪了闪，绿叶听啼绝，更那堪鹧鸪声啜，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程令海变了色，这不是风光旖旎的琴条，是金缕曲，忠臣烈士的金缕曲。在这盏茶喝完之前，玉流苏必须发出这一招，自己也必须死去。然而不会等到他来，即使是这样明确的死亡，亦不免留下一段遗憾。他再也不能见到他，再也不会知道他的金缕曲有没有下文。但悲歌未彻，毕竟是要唱下去的。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玉流苏的手指在颤抖，一种炽热似从足底发出，渐渐上涌，回肠荡气，搅得满腹满腔汹涌着，是不能平息的怒气杀气，还有不能灭绝的浩然正气。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不要弹了！程令海大怒，顺手将茶杯扶到地上，那八宝茶落地，忽然刺啦的一声，化作一缕淡紫色的烟。程令海低头看那茶，竟然愣在那里。玉流苏毫不迟疑，端起阴雅琴朝程令海头上狠狠地砸去。程令海挥臂一格，嗡，琴在空中发出巨大的风鸣，袅袅不断。一时间，天上地下全都震荡起来。玉流苏扬起脸，看见那冰一样的琴弦缓缓地摆动着，摆动着，最后正断了。接着，那千年的蜀铜裂开一道缝隙。呀！程令海捂住了眼睛，琴箱裂处放出无数牛毛一样的细针。程令海万万没有想到，甚至玉流苏也不曾想到，所谓阴雅琴中暗藏的玄机，是在他粉身碎骨毁于一旦之时发出同归于尽的致命一击。只见鲜红的血从程令海惨白的手指缝中缓缓地渗出来，勾成细线。他下了吗？只听得一声一声，他不住嚎叫，踉踉跄跄地扑向那些细针来的方向。满天的银针细密入微地割裂了他的视觉。事出突然，玉流苏盯着那两道触目的红，一点一点逼近过来。他看见了血，一阵恶心， 在腹中翻江倒海。他有晕血的毛病，但这是命中的刀光剑影，他没有动，没有躲，只是十个清白冷硬的手指在剧烈颤抖。父亲，父亲，你在天之灵可曾看见？扑的一声，他翻起手腕，尖利的匕首直刺向程令海的胸膛。程令海反应极快，虽然目不能视，一只厚重的铁掌猛地扣向玉流苏胸前，玉流苏一滞，旋即匕首上压上全身之力，然后他整个身子向后飞去，落在远处的地上。那一掌把他身体里所有的东西都震成了碎片，他不能呼吸，干呕了一声，于是那些淋漓的血肉从胸中喷射出来。程令海狰狞地狂笑着，玉流苏几乎晕死，他微微地仰起头，看见自己的匕首贯穿了程令海的那只铁掌，不由得叹息。老贼似乎不知道疼，也不去拔匕首，只是狂笑着，狂笑着。冷月如霜，花园深处只有老瓜一声一声的哀鸣。你出来，你给我出来！程令海抖动着鲜血淋漓的衣袖，大声叫嚷着。玉流苏心想，他这是在叫谁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柔情似水，仿佛能够化解夜色的凝重。阿海，你不要这样，虽然眼睛看不见了，可是你还有我，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是曹媚娘。曹媚娘慢慢地靠了过去，扶着程令海的肩膀。程令海触到曹媚娘柔软的肩膀，渐渐平息了暴怒，跟着她缓缓地挪动，然后坐回椅子里。只听曹媚娘道：阿海，你休要怕，那小妮子已经被你打死了，这世上啊，再无人敢伤害你了。说着蹲下身子，扯下一角衣襟，准备为程令海拔出匕首。突然程令海手腕一翻，死死地卡住了曹媚娘的脖子。贱人！程令海瞪着空洞的眼睛，白玉一样的脸上纵横交错着嫣红的血，十分可怖。那茶里面难道不是你下了毒？曹媚娘不否认，若非如此，我怎会分了心思遭那小妮子暗算？你跟他原来是一伙的，你竟然敢背叛我，我岂能饶你？只听曹媚娘尖叫道：我没有背叛你，我不是背叛你，那不是毒，不是毒。程令海紧紧地掐着她的脖子。曹媚娘用一缕游丝般的声音说：那叫做洗尘缘，是洗去记忆的药，我不过是想让你忘了那些荣华富贵的虚名。程令海闻言心里一空，手上便软了下来。曹媚娘嗓音沙哑： 阿海，对不起，求你不要恨我，我只是想你能够陪我度过余生。 余生？ 阿海，从前我们两个住在洛阳城外戚家村，你教书，我织布，虽然贫寒些，总是丰衣足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愁。我多想过回那时候的好日子。自从那一年邙山剑会，你败给了那个什么程朱，你就从来没有服气过，武功不成，你就要做权位的天下第一，科场功名你嫌他来得太慢，竟然抛下我一人自己进宫做了太监。 曹媚娘眼中渐渐滴下泪来。 阿海，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整天在这见不得人的皇宫里争权夺位，勾心斗角，又没有我在你身边，你真的快乐吗？我想要你回来，每天都在想，可却只能看着你越走越远。现在你眼睛瞎了，你那些名利呀、富贵呀，是没有指望了。可是你放心，没关系的，阿海，我绝不离开你，绝不。咱们两个一起走，走得远远的，京城里这些咱们都不要了，我们还回到戚家村去，我服侍你一辈子，好不好？ 程令海木然地点了点头。曹媚娘破涕为笑，站起来为程令海擦拭脸上的血痕。就在这时，他耳边听见噗的一声，自己的胸膛被一个什么东西穿透了，冰凉而锋利。程令海看着曹媚娘委顿的身体缓缓滑倒，眼中似是依然不信。他喃喃道：傻女人，谁都回不去的。万籁俱寂，玉流苏倒在地上，如日光下的一滩融化着的冰雪，血液不断地涌出。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也在渐渐离开身体，他似乎听见了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又似乎是没有听见。他知道曹媚娘死了，死得无声无息，这个女人成全过他，可也毁了他。可是那个仇人还在，他的袖子还在淌着血。玉流苏想挣扎着起来，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好恨。 啊，曹媚娘和陈令海原来是一对儿，那这家伙也太利欲熏心了，为了功名利禄，绝情绝义，活该他眼睛瞎了。 哎，这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可是这报应在哪儿啊？我怎么净看到好人受罪了？岛主， 程令海失去了和他恩恩爱爱的娘子，难道不是报应吗？一个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往往是一点一点的。接下来呀，他的杀身之祸就要来了。 对，一定是张化冰。姐姐昨天提到他，可是他今天都没有出现，明天一定是他手刃了奸贼。 岛主，灵儿说的对吗？ 也对也不对。表面上看是张化冰杀的程令海，实际上是程令海的天良杀了他自己。 什么？天良也会杀人吗？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 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演播白刚，录音师张孝音，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